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，德国德雷斯顿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宣告成立，有德国政界、社会界人士和主体思想信奉者参加了成立仪式。仪式上，一些人做了发言，他们说主体思想、先君思想指明完成人类自主事业的前进道路，研究和普及主体思想、先君思想，并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去，是进步人民应尽的本分。他们强调，朝鲜军民将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先军革命领导，高举伟大的金日成、金正日主义旗帜，一定建成一个统一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。仪式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